下面请听孙玉民演唱的《红娘》。请听王玉珍演唱的《三打桃三春》。 展开了， 有眼舒服的， 你撞开这个。 下面请听李崇善演唱的《正气歌》。 Thank you. 最后是李光演唱的《汉宫惊魂》， 乃是颤起妖皇雄， 离了 桃源红军北望的关口照旗亭，本命今到朝过娘娘齐奏，一呀本要寡人把腰杆问罪，掂起孤灯那几夜藤把面子寒分，要不犯寒寒不斩，要在心内眼光表明，将孤王走南阳东跑西奔，老皇兄啊借家在本水西春，不念了你老伯母转了那地，不念你小三年该三年，小三年该三年，小三年该三年，小三年该三刻，小三刻该三分，三年三月三年三时三刻三分，我不带小宝定了乾坤，不念了你曹桥关一米大阵，不念你是一个太国老臣，是太监亲弟本将军一尊，寡人在就不听谗言，岂敢你太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明了君要皇的兄要死狂，三家王不定爱情哪里就流泪面飞尘，方大胆一步一步跪地寡人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